听故事， 快乐无量。 要跌跟头，这样顽皮，我生气了，我要骂了。 我晓得弟弟虽是生气，心中我还是欢喜女儿，我是弟弟的好宝贝。 哪个要你这样的宝贝呀？ 弟弟笑了吧，笑了吧，笑了吧，妹儿！ 哈哈哈哈哈哈！ 弟弟笑了，我就放心了。弟弟，凡是去到前村，寻找几个有胡子的老头儿。饮酒去吧， 为父吃去，我儿一人在家，无人陪伴。 你。 事太早，撇下我儿孤孤单单，无人照看。 爹爹，不要失之伤心的话呀，还是饮酒消遣去吧。 好好，既然如此，我儿在家好好看守门户，为父去去酒魂。 是， 正是。叫女醉看与老金，买酒且向杏花村。 弟弟早些回来。 知道了。 啊，弟弟，过桥的时候要小心了。 人催和，不令人事，乃在长安城宫前来赶考，不想日今的苦局，不凭文章，要凭勤勉。只因在考试官员之中，我有孝顺的亲戚朋友，便名落松山之外，辜负我文章困守，满腹经纶，虽失事富贵浮云，也未免有些惆怅。是在春殿之中饮酒大醉，一时口渴难当，不免须与天使人家讨杯茶吃。一路行来，不知是什么风。这里的桃花开得是繁茂盛，一般不管是什么地方，却在这里唏嘘平时，正是春风到处留佳客，小作何须问之。 亲。 必得上尊父好话，每日一笑两字作罢。 哎呀，我弟弟也该回来 领尊大人要回来了，小孙只得告辞了。 十里花香直到家。 你看些什么？ 女儿在此看看桃花。 外面的风大，我们回去吧。 美人轻音，朕乃三生知己。不免今日再去探访一回，那日听他言道，他有父亲在旁，倘若他的父亲有爱才之意，我便扬眉射火。 就是这个主意， 是从哪里？ 书童，书童，事事全懂。相公管我，我管相公。 参见相公。 师徒，我要到郊外游玩，不回家吃饭。倘若吴相公前来，你要好生伺候。 哎，相公，您别走啊！老爷说您考完了，马上就回去，东西给您准备好了，您自个儿瞧瞧就得了。 我不回去呀、 啊。哎，他为什么不回去呀、啊？哦，我明白了，这是他荆轲没中，回去怕难为情。哎，我说相公，荆轲没中，咱们明年带来；明年没中呢，咱们后年带来；这辈子不中，咱们下辈子带来。 下战报去。 归宿万国之紫阳春吧， 不是我俩 啊，师兄，你这是要往哪里去呀？ 我要去探望一家亲戚。 怎么，你在这长安城中还有亲戚吗？ 是啊，一家远房亲戚许久不见，昨日未终遇着，今日嘛，必须去看他一看。 他姓什么呀？ 姓顾。 姓顾？ 是啊。 哎呀，我与你家三代世交，从没有听说过你有姓顾的亲戚呀、 你才奇怪呀，我家的亲戚多得很，你怎么能个个认识？ 好好好，就算我的不对。你这姓顾的亲戚是男人还是女人呢？ 哎呀，这与你有什么相干，何必这样谈根问底呀？ 不是啊，他是个念老的还是个念亲的呢？ 你偏偏遇见过啰嗦的朋友。 罢了，崔兄，倘是念亲的，我叫他一声仁兄；倘是念老的，我叫他一声伯父。我与你是八拜之交，应该与你同去拜望。 慢来慢来，我这个亲戚用不着你亲戚拜吧。吴兄，你再去稍坐，我去去就来。 慢来慢来，我还有正经话呀。 哎呀，还有什么正经话讲啊？ 前几天我们约定好了要一同回家，我便去古川，只是这一箱船实在难顾得很。 是啊，那就不要顾了。 好不容易我顾到了一只船，今天下午就要开船。我已约好张王李赵四位仁兄，我们鲁国人同船回去，岂不是好啊？ 哪有鲁国人呐、 张王李赵，你我这不是鲁国人，师同在外。 我不在内。 你怎么不在内呀、 我暂时不想回去。 这是为何呢？ 我来看看风景，要在这里读书啊。 在勾栏院中有了相识啊、 哎、不是，哪有此事啊， 要不然嘛、就是被什么妖精迷住了。 哎呀，我乃正人君子，从无邪僻之心，难道你还信不过吗？ 老兄啊，我们带的盘费本来就不多，你在这里怎么支得下去呀？ 是啊，我也不好交差呀、啊。 老是 老兄，我们回去吧，明年再来。你不回去，你母亲我也会叫我接你回去，你不要使你母亲太着急了啊。 回去吧，回去走吧， 明年再来。 Thank you. thank you 是不怕人家看 你。哎呦，不心虚呀、啊，不心虚你不让我瞧。 听众朋友，吴素秋等演唱的京剧《人面桃花》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请您欣赏一组京剧马派老生唱腔。由马连良先生创立的京剧老生流派马派，以甜润的唱腔、潇洒的做派而享誉剧坛，并涌现了许多追随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几位马派传人演唱的京剧。先请听冯志孝演唱的《苏武牧羊》。冯志孝毕业于中国戏曲学校，几十年来追随马派艺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刚才是冯志孝演唱的苏武牧羊，接下来请听张学金演唱的清官策。张学金是张君秋先生的公子，毕业于北京戏校，在校期间受教于余派名宿王少楼，后又拜马连良为师，是当今京剧界一位优秀的马派传人。 Thank you. Oh, yeah. 你是的听信你回呀早一心一路上起起头前莫小平倘若是太夫人降临来问就是你老爷不救微臣不是那小夫人降临来问你就是你老爷尽了尽尽了身拼不等人你不依不忘掌声 刚才是张学金演唱的《清官侧》，最后请听纪玉良演唱的《法门寺》。纪玉良私塾马派多年，曾与颜慧珠等名家合作，现已从上海京剧院退休。 Thank you. 人家庄停下了我跟孙一叫买风流门前殷勤不一儿丢一座因为没成就有多有我没婆你老不成那情黄月娇写我仙儿在梁下里勾引转眼来马刘彪你大哥大弟此生孙家庄你一刀脸上耳鸣将人头胡乱丢一回旁人留不到凌晨为什么见那人头里不打包成寒食生我家是无端丧命去呀去那包包民生送你金文掏出耳的阴谋你知道山有虎山的人心的命放大胆狂恶无邪去邪 听众朋友，马派唱腔今天就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见。